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8月11日，星期三。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教委发布返京要求，有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中小学师生等暂不返京。 这次疫情以来，东部机场集团已有5人因防控不力被查处。 北京礼让斑马线探头今天开始拍违章，1天半抓拍不礼让违法行为120起。 央视报道称，酒店针孔摄像头被黑客攻击，可让上百人在线观看。 世界多国竞相研发4组仿生机器人，这种机器人会进入到寻常百姓家吗？ 最严峻气候变化报告出炉，极端天气将会大幅增加吗？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白天呢，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午后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呢是升到31度，傍晚这会儿呢风力不大，气温在28度左右，湿度呢在60%多，能见度呢也是在8公里以上。在东北部山区呢，局地有一些弱的回波，其他地区呢也都没有降雨天气，是比较有利于大家出行的，就是感觉一些闷热。今天夜间呢，高空有弱冷空气影响，低层的湿度呢是明显加大，所以呢，预计半夜前后呢，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以3-5毫米的小雨量级为主，局地最大可能有20-30毫米。降雨呢主要是在夜间。但是明天早上上班时间呢，路面可能有些湿滑，而且部分地区呢也有可能有些零星掉点，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携带雨具，驾车，注意安全，上班时间呢气温在23-24度，如果怕凉的话，可以适当的添加薄外套，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北京还是低层湿度比较大，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午后到夜间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影响系统比较弱，雨量呢总体还是小雨量级。但是局地呢短时雨强会大一些，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雷避雨，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明天的气温方面呢，白天最高气温是30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2度，跟今天呢差不多，还是午间比较闷热，夜间呢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王工。 好，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防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8月10日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1例，其中本土病例83例，包括江苏54例、湖北14例、河南7例、湖南5例、云南2例、北京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下午，北京市第238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8月10日0点到24点，北京新增1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病例的住址为房山区的岩村镇天恒乐活城北区，为8月1日公布的无症状感染者，最近出现了发热等症状，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8月1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 该确诊病例一家抵京前主动向社区报告全家旅行时，社工第一时间上门做核酸检测， 除了7月30号返京同航班密接之外，目前判定在京密接54人。封控确诊病例居住小区两个都在第一时间开展了流调工作。 发布会上，北京市教委公布了中小学、幼儿园、高校师生返校的相关要求。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蔡和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市教委关于全市的师生返京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是这样，目前看来啊，全市中小学是按照9月1号准时开学来做准备的，不延期开学。所以呢有一定的要求，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中小学幼儿园的师生暂不返京。它的具体要求是这样的，在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也包括市区及直辖市为所在区，以及14天之内啊有这个区域旅居史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是暂不返京的。那在境外中高风险地区，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以及14天内有这个区域旅居史的高校师生员工和新生推迟返京返校和到校报到，等到所在区域降低为低风险之后再返京。返京前呢要进行14天的这个健康检测，健康检测结束后可以返京，但是需要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且在抵京当日要进行核酸检测阴性之后呢，持健康绿码和行程绿码才可以返校到校报到。主持人， 那今天呢发布会上还发布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没有呢？ 是这样，其他方面的消息呢比较重要的也是有关这个全市中小学生的。比如说呀，针对12到17岁的这个人群，其实现在是在开展这个疫苗接种的。那在校生像有过渡时期的这个学生怎么接种呢？比如说高三毕业啊，或者是初三了考上了高中，那这一部分学生呢，原高三毕业的是按原则上是原来的这个高中安排他接种。那如果要是新考上高中的这些初三的学生呢，是原则上是新接收你的这个高中对你进行在校生的疫苗接种。另外按照规定取消学生的军训和夏令营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另外呢，手机健康码如果从这个绿色一下变成黄色或者是红色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意味着你有可能和这个确诊病例曾经在比如说像超市啊、公园啊等等场所有过同一时空的接触，或者是你是密接、次密接等等这样一些情况，你所不自知的。那一旦有这个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去社区报告，然后进行核酸检测，等到阴性才能确认自己安全。如果变成绿码了，才可以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主持人， 好的，谢谢蔡和娟给我们的连线和介绍，再见。 再见。 近期国内疫情反弹，不少原计划出京休假的市民都陆续取消了行程，把视线转移到了京郊。从山水景区到精品民宿以及农家乐，一手抓经济的同时，一手抓防疫，争取为市民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出游环境。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因为疫情原因，市民吴女士选择带孩子在京郊休假。出于安全考虑，她对疫情防控举措格外留意。 住宿还是挺严格的，也是要扫健康宝和行程码。反正酒店里边北京人挺多的，很多人都是像我这样，因为去不了外地，都选择来京郊了。整体上而言还管得比较严格吧。 近期由于非必要不出京政策，京郊在周末迎来大客流，旅游从业者迎接业绩红利的同时也紧抓疫情防控。刘林庙镇旅游办负责人田宇镇介绍， 各村的村口呢都设有这个卡口，就是对咱们来的这些个游客呢要进行测温登记，扫一下这个健康宝和行程码。我们对民宿户的要求呢就是说，在你的店内健康宝要张贴，然后行程码要张贴出来。空间呢无论是厨房、公共场所或者是那个客房，都要统一每天那个消毒两次，做好相应的记录。 日常检查与抽查结合，督促经营者为游客提供安全环境。怀柔区十里桃花民宿经营者肖颖告诉记者， 桥子镇要求我们民宿户准备疫情防控的物资，他们会联合检查或者暗查，查到哪个民宿或者民宿没有准备这些，就会取消接待资格，让我们员工点菜佩戴口罩，落实扫码登记，询问他们的旅居史近14天出没出京。 作为游客出游的重要目的地，景区的防控一直是旅游环节上的重点。延庆区野安湖国家湿地公园游客中心李佩奇说， 景区要求游客要主动的出示健康码，接受测温，并且要保持安全距离，科学的佩戴口罩。景区暂时不为有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人员以及入境未满21天的人员提供旅游服务。 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微信公众号长城内外旅游以及八达岭长城预约门票，预约成功后再前往景区刷身份证后直接入园。 怀柔区长期位居京郊游游客接待量首位，在应对周末大客流方面，青龙峡景区副总经理张涛说， 针对于大客流来讲，景区呢在车场、交通路口以及我们的这个入园增加了志愿服务者的岗位，包括工作人员现场的疏导，都是有序的进展。 疫情防控需要游客与旅游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在部分场所还存在游客扎堆用餐、不注意佩戴口罩等情况。游客吴女士就说， 进到景区之后就有很多人都不戴口罩，就景区里边有比如小商店什么的，很少有人戴口罩，所以还是有一些问题吧。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发布会上介绍，从此轮疫情初步分析结果来看，因人员流动和聚集，特别是暑期外出旅游、同乘交通工具等，加大了感染病毒风险。提醒市民，即便在京郊也注重个人防护，不聚集、戴口罩，乘兴而游，安全而归。 在扬州市今天举行的疫情防控发布会上，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介绍，扬州市从8月9号开始开展的主城区第五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共采样检测 159.44 万人，共检出阳性25例。 目前，扬州本轮疫情主要集中在两条传播链，一是棋牌市传播链，扬州一号确诊病例频繁活动在棋牌市等人员密集场所，造成病毒迅速蔓延。第二是扬州一核酸检测点出现交叉感染，截至8月24号，扬州广营区湾头镇联合村核酸检测点聚集性疫情已致35人感染，并已出现三代传播。 今天扬州发布了关于设立疫情重点管控区进一步严格管控措施的通告。通告指出，在新冠肺炎患者相对集中的区域设置六个疫情重点管控区域，在疫情重点管控区域之内，封闭管理小区的居民严格执行足不出户，疫情重点管控区域之外的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到重点管控区域之内。 据湖北卫健委消息，8月10号，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例，均为本土确诊病例，包括荆门市7例、武汉市3例、黄冈市3例、鄂州市1例，均已转到定点医疗机构救治。 今天呢，武汉市江夏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就进一步的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了通告，在137平方公里大纸坊城区内的所有的社会餐饮服务单位暂停堂食，可提供外卖订餐等无接触式的服务，全区所有的马路市场一律取消，倡导全区丧事减办、喜事缓办、宴会不办，减少人员的聚集，切实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 据宁波发布消息，今天上午宁波舟山港码头发现一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目前在定点医院隔离留观，排查确定的密切接触者及次密接者已经全都管控到位，相关场所已经暂停作业并进行环境消杀。 经过宁波北仑区新冠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决定，从今天开始呢，暂停北仑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后续接种信息将会在官方的平台发布。 据上海发布的消息，8月12号起，上海市启动15到17岁人群登记预约接种，家长监护人可以通过健康云 APP 在线登记预约，在预约成功之后，孩子在家长监护人陪同下前往预约的接种点进行疫苗接种。 目前接种的疫苗呢，为国药中生北京所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和科兴中维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全程接种两剂次。 截至8月10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809.2万剂次。 昨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网站援引江苏省纪委监委的消息发布通报称，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在冯军、徐勇两人之前，东部机场集团已有3名领导干部通报被查。8月7号，江苏省纪委监委清风扬帆网通报称，经江苏省委批准，江苏省纪委监委对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防控不力问题进行调查，先期对东部机场副总经理兼机场涉外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汪超、应急救援部主任尹运文、地面服务部主任徐永杰立案审查调查。

行人要遵守交通规则，车辆是应该礼让的。过马路，机动车以前的话大部分是不让的，但是现在95%的几率，最近遇到的他都会让我。 现在感觉车速上应该是比之前开得更慢了，很多司机更有礼貌了，在那个斑马线之前对你进行主动的让行。 经过5个工作日的公示后，8月11号0点起，全市217处路口值守斑马线的电子警察开展执法工作。截至11号下午2点，共抓拍录入120起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北京市交管局新闻办民警庄岩介绍。 非现场抓拍的第一起是早上6点44分，在东花市大街路口南侧，一辆白色的机动车没有礼让绿灯正常行驶的行人，抓拍下以后经过后台审核，违法行为确实成立，现在已经录入系统，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对机动车驾驶人罚款200元，驾驶本记3分。 这次执法过程中，电子警察拍摄下4张执法图片，新升级的电子眼中增加了行人行进轨迹的算法识别，采集到的信息经人工审核后录入非现场平台。行人在绿灯下通行是电子警察拍摄不礼让斑马线的前提。北京市交管局科信处民警段浩仁表示， 正式的违法图片入库生成正式违法，需要经过至少2次的人工审核的过程，我们会把不符合标准的违法图片进行剔除，会逐步的对这217个路口进行不礼让斑马线的非现场抓拍覆盖，后续呢按照分批分级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不礼让斑马线行为的抓拍，这是一个长。 最近呢，家住在海淀区上地西山公馆小区的居民王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居民楼外一街之隔就是中关村软件园，路名呢叫做互联网大街，路对面就是环宇大厦等各大互联网公司，早晚上下班期间来往的通勤大巴噪音给临街的居民带来了不便。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发回的报道。 李女士反映的楼外的这条路名叫做互联网大街，位于中关村软件园内，对面就是环宇大厦等各大互联网公司，在早晚上下班期间来往的通勤大巴会经过，噪音给临街的居民带来不便。 环宇大厦这边，因为它对的是西山公馆，现在有几百户人家吧，它北排的会受到这个影响，它临的那条马路啊是主要干道，它就上下班高峰期各大公司的那些班车它就会经过这儿，窗户都不能开，他这个软件园都是主要 IT 公司嘛，下班又晚。 王女士反映，中关村软件园之内由于各家公司都有不同的大巴车，曾经多次向属地部门反映，都表示无法解决，居民期待由园区安排替代路线，尽量减少大巴从居民楼附近通过。 当时是上地街道给我打了几次，他说找园区的去沟通什么，但是现在没有什么变化，早上应该是8点半到10点半吧，然后晚上应该是6点到9点吧。 对于居民面临的困扰，记者联系了属地上地街道科技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多吵它得有多少分贝，不超过分贝了人家就是正常的，这旁边的这个外头都是公司，他晚上下班晚，这是一个特定的他们居住环境，是不是你也不知道是哪辆车， 然后这互联网大街 咱这都是归园里吧，只能向上反映这件事儿。 那么既然这一条互联网大街属于园区内部道路，但是临近居民区，问题该如何协调呢？记者联系了这条路所属的园区管理单位中关村软件园17园区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大车影响，我估计这个事好像是很难办的，因为他那是上下班点，他要走正常路，你要想一家公司说改一下线行，那么多都要改一下，一定要堵车的，因为他园区里头他每一线他都要堵的啊。我给你反映一下，回个电话。 随后记者也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属地海淀区上地街道城管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将会记录并进一步落实给相关产权单位进行充分的沟通。 我们这边也是尽可能的协调吧，就是有可能这个时间在协调不了，因为人是属于上下班的正常范畴嘛，只能说就是动静啊能不能小点，咱那个队员到时候跟相关的部门去协调一下，好吧， 或者选择路线。 行，好，我们只能是跟那个软件园的，然后还有这个落实一个大巴，肯定得落实到具体是哪个主体单位，及时的去处理一下，好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

宗一说， 去年的数据吧，1500多场主题党日活动，大概10万党员到这里了解了北京扶贫志愿的工作，购买了北京帮扶贫困地区的这些产品，他们回去以后，这又是10万个宣传员。 同时还成立了北京消费扶贫电商联盟，发行了消费扶贫爱心卡，在双创中心一层开设了首农物美扶贫超市。北京首农消费扶贫双创中心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黄倩说， 在超市它的受援地区就不仅限于北京对口的90个贫困县，它能够涵盖全国832个贫困县的产品。 截至目前，双创中心已引入500多家扶贫企业，展销4000多种扶贫产品。仅2020年，双创中心就销售扶贫产品11.6亿元，促进全市消费扶贫销售额227亿元，带动27.7万贫困户增收脱贫。首农供应链公司荣获了2021年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等荣誉。在综艺的带领下，这个集体也越来越壮大。黄倩说， 这个项目从零到一的过程啊，非常的艰难，种种敢想敢干敢创新，做事有力度有速度。刚开始我们这个团队只有3到5个人，后来发展成20多个人，到现在成立公司之后有60多号人。 脱贫攻坚战结束了，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变成了北京市消费帮扶双创中心。从扶贫到帮扶，综艺带领团队继续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比如说10月份呢，我们计划举办消费帮扶七进活动月的活动，在年底呢，我们会筹办北京消费帮扶特色产品年货大集。习总书记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是新生活啊新奋斗的起点。原来我们精准到国家级的贫困县，现在所有低收入的县我们都可以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发自内心实实在在去帮他们，这就是永远充满激情的事儿。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采制。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新闻2021继续来关注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专门通知，拟对各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每半月通报一次。 通知明确，各省从2021年的8月30号开始，每月15号和30号之前报送双减工作的落实进度。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在汇总分析之后，形成专项督导半月通报。通报重点的是各地作业时间达标学校的情况，课后服务时间达标学校的情况，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的情况，违规培训广告查处情况和群众举报问题线索核查情况等等。 通知强调，为加大工作督促力度，推动问题及时整改，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建立双减曝光台，对该落实、能落实而不落实的工作，或经多次通报仍整改不到位的典型问题，直接在媒体上曝光，并依据教育督导问责办法启动相关问责程序。 再来关注针孔摄像头可以让百人在线观看，今天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据央视新闻报道说呢，曾经有警方破获的案例显示，有不法分子将针孔摄像头暗藏在酒店的客房内，再通过分享 APP 邀请码使他人获得观看权。 报道称，针孔摄像头安装者往往以每个150元到200元的价格把邀请码销售给下线代理，代理再层层加价进行分销，最终一个邀请码可以卖到500-600元。而每个摄像头可以生成100个邀请码，供上百人同时在线观看。 五月份以来，中央网信办会同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推进摄像头偷窥等黑产集中治理工作，对非法利用摄像头偷窥个人隐私的画面、交易隐私视频、传授偷窥偷拍技术等侵害公民个人隐私的行为进行集中治理。治理行动目前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9名，查获非法控制的网络摄像头使用权限2.5万多个，收缴窃听窃照器材1500多套。 如何探查防范被偷拍偷窥呢？民警曾在酒店房间实地模拟发现，像电视机旁的机顶盒、路由器、床头旁的闹钟和插座、烟雾报警器都容易暗藏摄像头，拍摄视角可以囊括15平方米的整个房间。不过针孔摄像头也可以利用手机拍照以及软件来进行检测。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这个因为有一些这种传统的这种摄像头，它是在晚上的时候把这个光线暗下来，然后它会有这种红外线的补光，所以当你把房间的灯关了，然后把窗帘拉上之后，在假定的一个就相当于暗室的一个条件下，然后你拿这个手机去拍它拍摄的话，它有的这种红点的情况，它可能就是它有这种摄像头存在，或者它有一些这种拿强光去拍它的话，也是因为它镜头会反光， 啊，你可能会把这些存在的这种摄像头能拍到啊，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方法。 然而，记者利用这种传统方法对此案收缴的几种针孔摄像头进行扫视，并未发现有明显的反光或者红外闪光。据了解，警方新发现的这批针孔摄像头多以技术改进，传统办法很难奏效。专家随即展示了利用手机软件检测摄像头的办法。 这个软件就是在这里边的话是它的一个功能。然后我们在这个工具箱里，它叫偷拍检测，它就为了专门就是检测这个环境里边说 WiFi 条件下是不是有摄像头。你看我现在我已经是连接了 WiFi 了，我只需要一键检测，它就现在可以在这个检测这个同一个 WiFi 网络环境下是否有摄像头。这边前五个的话就相当于就是可以认为就是明确确定它是这种偷拍的，对，作为偷拍的这种摄像头。那它的这种其他的话，因为它有的摄像头可能就是作为真正我就是为了来就是正规我们意义上的这种家庭的摄像头。但是如果比如我在陌生环境下，我这里有这么一个摄像头，那其实就足够引起警惕了。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晚上的，在某品牌的发布会现场展示了他们研制的仿生四足机器人 CyberDog。 因为这种机器人呢长着四只细长的腿，行动起来啊像小狗一样，也被俗称为机器狗。 这款机器狗搭载了高精度环境感知系统，让它可以感知图像、光线、距离、速度、声音等环境信息。它不仅拥有仿生的运动步态，还拥有仿生的视觉和听觉交互体验，让它可以听从指令、识别主人，甚至能够自动跟随主人运动。在现场展示了机器狗听人话、翻跟头等技能，赢得了阵阵掌声。 自从美国于1980年开始研发第一款四足仿生机器人之后，直到2016年才有一系列有颠覆性意义的机器人问世。2016年以后，四足仿生机器人逐渐成为全球研究的热点。美国、中国、瑞士、意大利、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家都纷纷推出了自主研发的四足仿生机器人。 来自不同国家的主流四足仿生机器人特点突出，技术先进，其中包括美国的波士顿动力机器狗、阿尔法狗、瑞士的 Animal 以及中国的四足仿生机器人等等。在今年牛年春晚舞台上就出现了国产仿生四足机器牛，和演员们一起表演，而在幕后更是变身为工具人，拖着小推车到处为工作人员送盒饭。那为什么世界多国都在研发四足仿生机器人？这种机器人的技术难点在哪里呢？就此，我们先采访了科普专家寿陀，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其实呢，在业内啊，像四足机器人这种形态出现已经很长时间了。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机器狗啊，包括机器马啊，各种各样的四足的这种机器人研发，都已经经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更多的跟两足机器人做比较啊。我们说两足机器人，其实也很早之前就有人做，但是呢，两足机器人有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你要是说把重心保持在两个脚的这个连线的非常狭小的范围之内，你不管是做复杂的动作或者是奔跑，然后你能够保持平衡不摔倒，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这个工程学上的一个问题。那要退而求其次呢，说四足呢其实要容易得多。那么四足动物呢，从工程学上来讲，它比较容易来解决重心的问题，而且它的运动模式，其实我们通过观察动物的行为，慢走是什么样的，快跑是什么样的，跳跃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观察来获得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呢就可以编制成为算法，让这个四足机器人来运动起来。对于运动要求比较高的这种机器人来说，四足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时髦或者是非常这个容易理解的一种解决方案。那么这20多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在攻克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看起来做一个稳定的，做一个比如说静态的四足，这个很简单，就做个小板凳，做个桌子都可以。但是你要让它动起来呢，这里面还有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东西，尤其是涉及到不同的路面，除了这种光滑路面之外，因为我们既然要做四足，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非光滑路面、非平坦路面那种特殊地形的这种需求。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过去呢是低估了动物在不同的路面上行走的时候的一种复杂程度。比如说你需要用非常多的传感器来告诉你这四个脚接触到的地面它到底是摩擦力多大，你应该施加多大的压力能够保持稳定不打滑，这个呢是需要非常复杂的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呢，在最近的20年的时间里面，随着微电子技术的进步，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这个也是为什么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看到了这样的东西，包括要处理这些不同的传感器传来的各种姿态的数据，需要比较强大的算力。过去计算机呢水平不行的时候，你很难用一个足够小的计算机来完成这样的运算任务。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说你看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每一个手机里面用消费电子产品里面的处理芯片都已经非常强大了。所以说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运算的这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现在它的这个门槛变得越来越低，甚至现在已经下降到了消费级别。 近年来呢，机器人行业整体发展迅速。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协作机器人市场规模达到了9.3亿元，同比增长了47.62%。根据测算呢，2019年我国协作机器人市场规模为13亿元，同比增长了42.9%。 那么目前四足仿生机器人在哪些领域投入了应用？未来的发展前景又会如何呢？继续来听一听寿陀的观点。 大家经常会问说你买这东西干什么呀？最早的时候，这些科学家的出发点一定是让它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说你四足机器人之所以不用轮子，是为了克服那些复杂地形。这些复杂地形要来干什么？比如说像抗震救灾，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包括我们在汶川，包括在后来的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灾难。当出现了这种像地震啊，或者是这样的天灾的时候，即便原来有路，也变得没办法顺利的通行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像搜救，最终我们发现还是要靠动物。你看我搜救的时候用狗，然后运输的时候发现车不行了，那马和牛可能还可以解决。那么现在呢，发明这些四足的这些大的，比如说机器马、机器牛这个级别的，其实是为了想解决什么运输的问题。那么小型的这些四足的机器人就更多的扮演那种像狗的角色，比如说搜救啊，比如说侦查呀、这样的，其实都是当时的出发点。那么现在呢，就是既然已经到消费级别了，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另外一个产业，也是个机器人产业，就是四轴无人机。你看这个四轴无人机兴起到现在也是20多年的时间了。其实最早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玩具，但是后来它就变成了有一个实用价值的东西。当人们发现可以带一个相机做自拍的时候，人们突然说这个需求以前我没有，但是现在有了。其实四足的机器人呢也类似这种情况。当消费者开始的时候是玩，那么玩呢它就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至于这个平台怎么用，用来干什么，其实要激发大家的想象力，让大家在玩的过程当中，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去不断的开发它的更多的可能性。现在能想到的说让他去比如说看个家呀，就是让他帮我们取个快递啊，逛街的时候帮我们拎个包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就是目前大家想得到的。但是呢，我想呢，真正能够改变他们的未来的这些想法还没有在现在出现，等待着大家在使用这些四足机器人的过程当中去灵光一现。 那您觉得这种消费级的机器狗它能不能取代一部分我们宠物狗的陪伴的这种功能呢？ 像这种机器形态的电子宠物，可能能够代替一部分的传统的或者是真正宠物的这种功能，但是呢，它毕竟跟活的宠物相比，它的复杂性还是要差得多。不管是一个宠物狗还是宠物猫，它们的大脑都比我们今天人类能够造的最好的 AI、最好的计算机都要更复杂。它们能展现的行为很多是超出你的预期的，这些超出了预期的行为其实是快乐的来源之一。那么像机器的话，可能在这部方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欠缺。 再来关注，据保定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官微消息，8月9号凌晨2点左右，保定市高新区警方接报一起殴打他人的警情，辖区派出所民警立即出警调查处置。 经过调查呢，冯某男与韩某某女是夫妻关系。8月8号23点左右，因为家庭矛盾，冯某对韩某某实施殴打，并且使用理发器剃掉了其头发，导致韩某某受伤。随后呢，又拍摄照片、视频发布到网上。目前呢，高新区警方已经对冯某实行了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最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瑞士内瓦发布了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最新科学评估报告的第一部分，这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气候变化报告。 报告由234名科学家完成，并获得了195个国家政府的通过。 尽管这份报告由于新冠疫情而延迟一年发布，但是它仍然揭示了疫情之外另一场对人类影响更为深远严重的危机，那就是气候危机正在进一步的恶化。报告首次肯定地说明了人类活动对气温上升的所有责任，而且人类活动已经影响到了地球陆地、空中和海洋的每一个角落。 报告指出，从19世纪以来，人类通过燃烧化石燃料获取能源，导致全球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 1.1 摄氏度，而在未来20年则继续升温，到时候将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 1.5 摄氏度。如果未来几十年碳排放量没有下降，那么全球升温将很有可能达到3摄氏度。在此情形下，全球升温之后甚至可能会达到4摄氏度，甚至是5摄氏度。 这份报告呢，也对气候临界点进行了描述。尽管发生的概率较小，但是气候临界点一旦被突破，就可能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灾害性的后果包括冰原崩溃、海洋环流突变、发生复杂的极端天气事件和远超预估的全球变暖的幅度。全球升温超过 1.5 摄氏度越多，就越有可能会面临难以预测的严峻的风险。 报告同时提到，人类仍然可以阻止地球变得更热，要想做到这一点，各国需要协同努力，立即开始迅速放弃化石燃料，到2050年左右停止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报告总结说，即使努力见效，全球变暖的过程很可能会停止，但是全球气温仍将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 1.5 摄氏度左右。 作为回应呢，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昨天重申了他的理念。他说呢，即使科技能够限制全球变暖，澳大利亚能源部长泰勒说，找到那些让全球各国在降低排放的同时加强经济的途径，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呢，就是技术。 那么什么是气候临界点？未来极端天气将会大幅增加吗？有哪些科技手段可以限制全球变暖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科，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气候临界点是一个就是20年前已经提出的一个概念，那么在这次评估报告里面被着重强调。那么临界点的概念就是说，全球的气候或者区域的气候呢，它容易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呢过渡到另外一个稳定态的状态，中间有一个关键的点，如果过了这个关键点之后，那么它就可能进入到另外一个下一个状态。所以临界点这个事件如果发生了之后，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事件。未来气候怎么演变呢，取决于我们未来几十年我们在碳排放量上面，我们人类能不能有效地控制全球碳排放量。那么现在呢，全球碳排放量还是以高速的增长，尽管呢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都提出来要努力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也就是说碳排放跟碳的吸收达到一种平衡，不额外的向气候系统里面排放二氧化碳，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任务。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任务无法实现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让全球的温度一直升高了，最终温度升温可能超过3摄氏度以上。我们可以说是现代的我们所熟悉的这种气候的末日就已经来了。 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了的话，就是人类会面临哪些灾难也好，或者说会看到什么样的变化，遇到哪些问题呢？ 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全球的温度增加。那么温度增加带来直接的效果就是全球的海平面上升、冰雪融化以及各种极端高温事件的频繁的出现。今年我们注意到这个北美的西海岸地区呢有高温超过了49.5度以上啊，接近50度的这样一个高温事件。那么未来呢，像这样的这个极端的高温事件可能会越来越多。那么按照现在的这个 IPCC 的给出的估计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的升温超过2度以上，我们这种50年一遇的这种高温的这种事件的出现的可能性啊，就会比之前的高大概3-4倍以上吧。极端高温会变得越来越平常，那么很多地区的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城市或者乡村的这种宜居性，导致额外的这个人口的死亡。 那您觉得就是在科技这方面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应对气候变化呢？ 科技在应对全球变暖这件事情里面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先进的这些科技的推广和应用，比如说新能源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一些节能的一些技术等等呢，这些呢最终呢会推动整个社会向低碳社会发展。 所以呢，去年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就呼吁过全球了，在后疫情时代，同时应对疫情和同时应对气候变暖，呼吁所有的全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全球都能够团结在科学之中。所以当时发布了一个报告的题目叫做United in Science， 就是呼吁大家呢能够为高科技来发展低碳的经济，而不是说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继续用原来的这种高耗能的产业。当然了，应对气候变化肯定不只是气象部门的事情啊，它应该是整个社会的行为。我们注意到我们国家提出了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目标，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它需要整个全社会各个组织机构啊、各级政府啊、各个部门共同的努力啊，包括对整个社会进行这个低碳化的这种处理啊，发展一些低碳的科技，能源企业进行全面的替代，新能源的替代。那么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我们如果的生活习惯发生的改变，那么一定会最终对整个气候系统发生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我们可以随手关闭一些这个不用的电源，人不在的时候把灯关掉。比如说晾晒衣服，而不是靠这个烘干机啊，公园去跑步，而不是在健身房里面跑步。用一些节能灯啊，或者说我们经常的步行啊，骑自行车而不是开车，减少不必要的一些消费，这些买的行为啊，进行一定的这个束缚，多吃一些蔬菜，少吃一些肉啊等等。那么通过这些呢，所有人合在一起呢，那么一定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到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截至昨天，美债收益率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上涨，相比此前美债收益率持续下跌，美债收益率已经刷新近一个月的新高。那么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郭浩天。浩天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请要分析一下美债收益率的走势。 好的，那么回顾一下这个2021年初以来呢，这个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啊，先是经历了一个大幅的上行，一度逼近了这个1.8%，那么随后呢开始一个连续的下跌，一直到1.2%以下，近期呢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大致呢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一个呢是从今年的年初到3月底这段时间呢，是因为美国疫情呢逐渐的好转，经济呢快速恢复，通胀预期上行，那么推升了美债收益率的走高。第二个阶段呢，是从3月底到5月底，因为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同时呢，这个通胀预期持续上行，导致美债收益率呢是在高位震荡。那么第三个阶段是从5月底到6月底，这期间呢，是因为加息的预期逐渐升温，美债收益率有小幅的下行。第四个阶段是从6月底到7月底，因为疫情呢再度的变化，市场的避险情绪推升了美债收益率。目前呢，这个美债收益率呢是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上涨了，不仅是达到了近一个月的高位，同时也是创下了今年最长的一个上涨趋势。那么十年期的这个收益率呢，从本月初啊这个近五个月的低点1.127%大涨到目前的1.355%这个水平。此前呢，美债收益率下行主要还是因为美联储这个逆回购协议量持续攀升，从7月呢就是已经突破到了10,00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水平，后续呢是持续保持在这个超过9,000亿美元的水平。疫情以后呢，美联储的 QE 政策还有财政支出是导致市场流动性的大幅增加，再加上这个债务上限的这个暂停到期啊，财政部没有办法把这个到期的债券进行滚动续作，那么财政的一般账户存款 TGA 余额持续下降，资金呢也就随之流到了这个货币市场和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的美元呢涌入到这个债券市场呢，就会使得这个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那么美国参议院呢昨天是通过了一项10,000亿美元的这个两党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这个法案呢可能是这个美国近几十年来啊这个道路桥梁机场水道方面最大的一个基建法案，那么推动对这个经济敏感价值股的上涨，美国这个道琼斯工业指数还有这个标普500指数也创下了一个高位。因为这个美联储近期公开讲话普遍的这个态度都是偏鹰派的，那么市场对于美联储呢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在逐渐增加，三个月短期的美债收益率反弹呢一直到了年初的水平，受到这个影响呢长期的收益率也会持续回升。目前呢市场是关注焦点一般就都是在今天晚上啊北京时间8:30就是一会儿要公布的美国7月的 CPI 数据， 虽然此前呢，美联储一直表示啊，这个通胀只是暂时的，但是由于这个美国通胀已经连续两个月超过5%了，所以这个今天晚上公布的 CPI 数据呢，可能会决定通胀在短期是否已经见顶，从而呢影响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这个时间。主持人， 好，那么昊天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860，欧元对人民币报7.5981，英镑对人民币报8.9577。澳元对人民币报4.7519，加元对人民币报5.1741。主持人， 好，感谢郭浩天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杨红、江宁，责任编辑江宁、郑晨、杨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的客户端。 好，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北京大工匠专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呼炉炼钢的钢铁侠郭玉明。郭玉明，首钢股份公司炼钢部作业长、高级技师、首席技能专家，郭玉明创新工作室负责人，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北京大工匠、首都楷模等荣誉。和转炉打了30多年交道的郭玉明，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能根据火焰亮度、火苗形状判断钢水温度，一次出钢率高。他被称转炉神医，面对1700度通红的炉膛，在10米远带着炼钢镜，可为炉子全方位多角度定损。他善积累总结的炼钢法，让生产数据一骑绝尘，昔日所在班组创造的产钢记录至今无人超越。进入自动化炼钢时代，郭玉明面对挑战，攻克转炉复吹技术难关，创国际先进水平，让每座转炉每年创造直接经济效益1000万元以上，从根本上保障了高端品种钢的冶炼质量。作为郭玉明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郭玉明重视炼钢工梯队建设，希望炼出更多能力全面的青年工匠。从开炉先锋到创指标、攀高峰的骨干，郭玉明守住了炼钢初心，打磨出了至臻匠心，见证了首钢在钢铁冶金领域。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